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。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如心的人来入梦。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这虚尘，女人如花花似 风来了。